总是轻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你总是默默承受，这样的我不敢怨尤。现在为了什么不再看我？你总是细心温柔，呵护守候。